这首代表这首歌曲即将完结的 Forever Love， 这短短几秒钟的掌声就要送给刚刚演唱完这12分38秒钟情歌王的古巨基，也要送给正在收听广播的你，谢谢你有耐心把这首歌完整的听完。其实对于在广播里面完整的播放这首歌我还是很忐忑的，但是我想既然从来没有播放完整过，那不如尝试一次，因为确实很担心很多人会觉得说10分钟以上的曲目不带间歇然后没有停顿一口气听完，就感觉自己一口气唱完一样，还是很累的，会容易让听觉产生一种疲惫感。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想要唱好这首情歌王也挺不容易，因为有的歌曲属于大开大合释放情绪的，而有的部分呢需要你收回来，像缓缓的溪流一样去慢慢的讲述这样一种情感，所以觉得古巨基的唱功还是应该给他竖一个大拇指的。难怪之前有网友评论这首歌说，如果古巨基在参加我是歌手比赛的时候，如果他参加竞演第一个出场演唱选这首情歌王，演唱完毕之后估计一期的节目时长也就差不多过半了哈。接下来在第二场的时候再选唱一首他的劲歌金曲，估计其他竞演歌手就要直接选择退赛了。下午的3点15分，4月12号星期四的下午，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一跟他去 K 歌一去唱歌他就必点这首情歌王的朋友？我就有，真的。所以每次听他想点这首歌的时候啊，听他点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真的很想锤他。好了，回到音乐当中，放心，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长长短刚刚好哈，属于正常性的曲目。也欢迎在听歌的过程当中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跟戴毅交流。我们有请黑碧田馥甄。 这首《爱了很久的朋友》。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想你们的以后。 首必会成为时下少男少女追着也要听也要学会唱的歌。从小幸运的时候应该是延续了这样一种道理吧，也是即将会在这个月月底上映的电影，由井柏然、周冬雨主演，奶茶刘月英导的片子《后来的我们》啊，这首爱了很久的朋友就是在电影当中的插曲。马上4月28号的时候，这部《后来的我们》就会上映了。 Down the road, boundaries is my middle name. I get respect where it's asked or it's shown. Something about our exchange, it's a fight to act like you want in mine or mine. Never wanna complain, love you with your wings. Problems can't hit through what I say. Say you want it your way. Always has me your way. And when it comes to me, gon' play. Use my heart against me always. We can't seem to hold space. No way. The blood from your heart on my hands again. Though I swore I washed it off in the Kehlani again. Kehlani 是一个才华出众的黑人女歌手，今年才刚满23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刚刚一首情歌王把一直是处于深水区的潜水听友 Aris 你好炸了出来，他说去唱 KTV 的时候，每次最好的哥们儿只要是喝了3瓶以上的啤酒，接下来最熟悉的动作就要出现了，来一首古巨基的情歌王。这个场景怎么似曾相识，然后接下来的场景更熟悉了啊！大部分的朋友说哎，我们去洗手间了啊，然后等你唱12分钟之后我们再回来。 你还好吗？好久不见，又来这里这个老店，后来的你喜欢了谁？我们

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先生，春风十里，感谢我们内心始终让那么一个比酒还会让你沉醉的人住在我们的内心世界。感觉这首歌就是写给春天，写给这样的一个城市的。面带着微笑的我们停留在此刻，停留在陆先生的这首歌里面啊。这样的春天是特别的好，你想白天有春风拂面，到了夜晚的时候呢，会有润物细无声，同时又贵如油的春雨，在这个周四的晚上即将来到北京。我觉得这样的春天还有什么更高的追求吗？唯一希望就是明天上班的路上哈，雨不要太大，而且明天气温会有一些起伏，穿衣呢要有一些改变了。 在人群中弹奏吉他，就会有人围绕在我身旁，仿佛手中握着一根牧羊棒，一片片羊群看到我的思想。当我坐下开始哼唱，把诗抄在一张存在于思想的纸上，年轻的太阳也候在了我的身上。我用脚步丈量世界的距离，汗水绘画尘封在我耳旁，我的身体像生了一对翅膀，不仰着任何力量兀自飞翔。